前傻傻看夕阳，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 窗。秋天，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，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，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，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艾里克冲进了手术室，他看到蒙着脸穿白大褂的四个人大吃一惊，还来不及反应，艾里克的扫帚就抽打在那个操纵计算机的人的头上。他来不及应对，向后一个趔趄，从手术台上滚了下来。抓，给我抓住他！他气急败坏地喊道。艾里克围着手术台和各种设备跑，跟四个手忙脚乱的人周旋。他不时推倒一台机器，用扫帚砸烂一些东西，直到将一大桶水朝那些破损的电子键烧去。仪器上纷纷爆出怪响，燃起黑烟，电流随液体漫流而四散传导。一个蒙面人不小心踩入了水中，被电打在了液体中死去。余下三人有所忌惮，不敢妄加前行。艾里克这才发觉自己已站在了墙角，毫无退路。液体向他的脚底流了出来。 哥哥，哥哥，救救我！ 手中的扫帚掉地，他双手无助地抱住肩膀，大声地喊： 救命，救命，凯文哥哥！ 实验台上的 KDA 睁开了眼睛，声纹输入，系统唤醒。他摊开了双手，霎时握成了拳，身子慢慢坐起，铁锁和皮带如麻绳般一一崩断。三个白大褂人不约而同地朝台上看去，只见 KDA 一跃便到了自己的跟前，双手各抓一个，左边的扔到墙上撞成重伤，大口大口的吐血，右手的从屋顶撇出去，摔死在楼顶上，剩下一个面目惊恐的向后退，边尿裤子边颤抖，说不出半句话。由于刚靠近门，他便一下子撞开了木门，连滚带爬的夺路而逃。 KDA 纵步到墙角，抱住艾里克，把他从水的包围圈中救了出来。怀中的艾里克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，他反复揉着双眼， 直到泪水的释出感让他确信这不是梦。他用力捶打着 KDA 的胸口，从抽泣渐渐地变成大哭，而 KDA 把他放下后便只是站着纹丝不动，没有半点表情。 哥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 月光照在埃里克身后一台故障的机器上，烟渐浓，紧接着一声清脆的小爆炸， KDA 飞步急冲挡在他的身后，用自己的背替他挡住了飞来的碎片。埃里克惊呼着拉住 KDA 的手，想要查看他身上的伤口，只见军服被点点的刺穿，衣服里的人工皮肤上插满了金属片，损伤忽略，不用担心。就像第一次相遇那天一样，冰冷的面庞和机械的语言。 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哥哥，哥哥！ 埃里克一边心痛地拔去那些金属，一边摇着 KDA 的手臂。 你为什么又这样了？哥哥，你说话呀！ 请说，指令。 我不要什么指令，我只希望你变回以前的样子。你不要吓唬我，你不要吓唬我。 请录入人工智能程序。 啊，这个我怎么知道啊？ 请录入人工智能程序。 哥哥，都是我的错，一定是我来晚了。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这样。你怎么样才能回到以前？我不要这样。 埃里克颓然跪倒在一片碎片中， KDA 没有回应，只是张开嘴伸出右手，场景似曾相识。埃里克突然想起口袋里的芯片，他在那大裂缝里见到过爸爸把这个递给他，他手忙脚乱地在上衣口袋里摸索，却怎么也摸不到，越发的焦急。忽然有金属的冰冷感像电流一样顺着神经飞进了他的大脑，让他紧张的精神一下子安稳了许多。他小心慢慢地逃出，却不巧有一滴泪滑落在上面，他赶忙用破袖子擦掉，用拼命地把湿痕吹干，才战战兢兢地递了过去。 KDA 吞下金属片，闭上的眼过了一会儿又睁开了。艾里克，谢谢你，系统已经恢复如初。 哥哥， 对不起，让你难过和害怕。下次你再让我休眠，就要告诉我，你不会因此而身处险境。埃里克睁大着眼睛看着他，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 KDA 拂去他眼角的泪，他拉着他的手许久不愿放开。他检查了摔死在墙的研究员，从裤袋里翻到一张纸条。 我已经收到你们的初步检查结果，伽马光线扫描图非常的清晰，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果然是极高级的机器人，其内诸多机密需要解开，如果能够破译，将是极其优异的科学技术，势必增强我们的军事实力。此外，请你们迅速解剖他的头，把电炉末端的颅内人脑连同 AI 芯片扔掉，以防止他醒来。如果你们的技术能于不久的将来提升佳境，我大脑的手术转移也有可能，我很希望能得到这具躯体。辛苦了，特此敬上，小林野。 KDA 拉着埃里克回到大厅，扑打翅膀的声响已销声匿迹，怕是出去觅食了吧。只是周围依旧黑暗，他想了想，举起一个笨重的铁书架，倒光里面的书。 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 KDA 一声不吭，单手擎着书架离开埃里克一段距离，朝屋顶猛投出去。两声巨响，埃里克惊得一哆嗦。 怎么了？ 书架穿透两层楼板，屋顶上出现一个大洞，银白色的月光静静地映照进来，如薄纱镜铺，大厅里的物体霎时变得清晰起来。 KDA 掸掉身上的碎石和灰屑，走到埃里克的身旁，轻轻地拉回他的手。 凿顶借光。 大厅正门朝南，北侧是螺旋楼梯，西边却是书架，东边则有个巨大的用帆布遮盖着的三角形物体。 KDA 掀开了那布，灰尘漫舞，直冲人鼻，是一架古旧的钢琴。末日的世界，谁还会有心思去想音乐和艺术呢？人们的心里只有活命，精神生活那种东西早就被丢进垃圾桶了吧。正如古语所言，人在生存而非生活。埃里克按下一个琴键，清澈的弦音回荡在大厅里。 啊，好美啊，你应该没见过这种东西吧？ 嗯，第一次。 KDA 走到了书架丛中，根据科学分位法找到了声乐区，取下一本演奏教程书，翻开看了一小会儿，然后坐到琴前短板凳上，把书中的一篇曲谱架在了架子上，手指在黑白键上慢慢地跳动起来。冬夜里的篝火和夏蝉的潺潺流水，沁人心脾的感觉在埃里克的心底油然而生。他静静地蹲在地上，苍白的小手撑着下巴，心情终于彻底地平复下来，望着 KDA 认真地弹奏的样子，渐渐陶醉了。合着琴声，埃里克没有歌词地轻轻哼唱起来，甜美的嗓音映衬着宁静安详的夜和月。啊，萨缪尔先生，非常抱歉，我过于自信了，我很难过，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情。凯文的 AI 是否出了问题还不清楚，倘若是，那他对我们绝对是个危险。我现在是担心他碰到您的女儿。不要难过，暂时，这只是暂时的，我们还在全力搜寻，第二批部队已经出发了，遍布整个城市，如果有狂暴化的机器人，我们会立刻击毙。萨缪尔知道他在指谁，此刻他的精神已经崩溃，无心去想什么疯不疯的 AI。 艾里克，艾里克，爸爸在找你，你知道吗？满意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你在惩罚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呀？曼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女儿，把她安安全全地送回来吧，曼伊。室内昏暗，桌上小林爷准备的食物原封不动，这汉子眼睛通红，一天睡眠不进了。同一时间， KDA 背着艾里克回到了废墟中的住处，给虚弱的他做了晚餐。 我们得快回去找爸爸，他现在一定非常担心。 埃里克烤火的身子瑟瑟发抖，他还不知道小林野是个坏东西。 KDA 脱下上衣披在埃里克的身上，裹住他划破的棉服，寒冷被空气层阻挡在外。 你上身光着会冷的。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 KDA。哼，我不会冷，吃完饭我背着你出发。夜幕下，他在废墟中矫健地穿梭着，街上的商铺收了摊，各家各户关着门，小林野的宅邸大门半掩，屋内灯火通明，二楼一扇窗内透出小林野的身影，他正焦虑地踱来踱去。小林野此刻不是担心萨缪尔，而是担心他抓不到埃里克。本来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，先捕获 KDA， 再编个谎话，想办法骗走妇女。现在可好，他不了解这对妇女的底细，才在骗到 KDA 之后不敢轻易对他们下手。随身带着这样高级的机器人，竟然还没被 EOW 感染，绝对不是什么泛泛之辈。草草的杀掉同伙，循着他们的足迹找来怎么办？小林野就像一个虚伪的小偷，有其道之心却又懦弱，卑鄙阴暗而又看似亲切和蔼。萨缪尔根本注意不到小林野明显越来越急促的脚步声。砰！ KDA 背着埃里克急速冲上楼去，守卫的人只感觉身边刮过了一阵风，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 KDA 用肩膀撞开了长桌厅的门，门板砸在对面的墙上，屋里踱步的人转过身来，小林野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种场面出现在自己的跟前，布满血丝的眼球几乎要掉在地上。然而他随即转过身来，对趴在桌子上的萨米尔大声说： 萨米尔先生， 你的女儿回来了。 啊，凯文也在。 萨米尔猛然抬起头要看，脑供血一下不足，眼前一片眩晕，但仍然挣扎着起身向摇晃的黑洞洞的门口走去。 艾利克， 艾利克，是你吗？ 爸爸担心坏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 哎，凯文，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？你怎么了？ 我和艾利克多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 兄妹俩冷冷地盯着墙边的小林，也没有回答。 爸爸，不怪哥哥，都是他搞的鬼。 背上的艾利克指着小林也吼道： 什么？ 萨米尔的供血情况好转了一些，渐渐看清两个人的脸，却搞不懂女儿说的话。 喂，不要诬陷好人，小林叔叔一直在担心你，还派了那么多人去找你。 他是个大骗子，就是他指使人夺走了哥哥。 艾利克咬牙切齿， 他派人找我也一定没安好心。 萨米尔一愣，反复看了看女儿和自己的恩人。 先生，这是真的吗？他怎么也不敢相信。 萨米尔先生，我们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 小林也耸耸肩，脸上充满了无辜，似乎又有点好人被诬陷的愤怒。 你胡说，你把我哥哥绑起来还要派人伤害他。 哼，证据呢，小朋友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 爸爸，如果你不信，我现在就带你去他要害哥哥的地方看一看。哎，这还有张纸条。 他从口袋里掏出纸条，递到萨米尔的手中。小林也的额头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，他背身过去，似乎还不死心，过了一会儿转了过来。 啊，说出来非常的惭愧，真的非常对不起，我是有些科研癖好的人，遇到些科研问题一直不得其解。凯文他身上有解开我的难题的答案。萨缪先生，我向您诚挚的道歉。当我听说领千金为了寻找凯文走丢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着的全是如何补救，我真的是派人去寻找了他，我怎么会有加害之心呢？ 小林也拼命地组织着语言，已经忘记用脑波沟通，开始直接张嘴喊了。 胡说，你的三个穿白衣服的人还想杀了我。 那是他们不认识你，以为你要搞破坏。 艾利克突然没了回击的招，对小林也的虚伪气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拼命地对父亲说小林也是坏人。萨米尔盯着女儿和凯文看了好一会儿，向他们走来，转身站到一起，对着小林野，神色渐渐转为愤怒。小林野见萨米尔站到那一边，便知道说再多的谎言也无济于事，索性撕破脸，直起身，神色狡诈起来。哼，他拍了两下手掌，天花板四角的砖向内凹陷，移开，露出四个暗门，各落下一根吊绳，几十个武装士兵从上迅速降了下来，端着激光枪包围住这里。小林野仰坐在椅子上，翘起腿，马靴交叉搭在桌沿，凶相毕露。 我只是需要 KDA， 别的什么都无所谓，杀人、财产，我不感兴趣。你们的安全，我是绝对绝对不会越雷池半步的。 萨缪先生，这里的实力分布已经很清楚了， 你是聪明人，知道没有胜算的，我奉劝你还是要配合一下，这样大家都好做。 哼，你打错算盘了。 KDA 冷冷地回应着。 哦，小伙子，你可不要太自信了。 他的神情纵横跋扈， 这些士兵可都是严格训练过的，你看他们手里的高功率激光枪连钛合金都打得穿，零发射时差，我知道你厉害，想试试吗？我可不敢，我心疼你的身子呢。 他神色虽硬，心此刻却在狂跳，他盘算着如果杀了这对妇女，凯文势必会豁出一切报仇。 激光枪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制服他。他太快了，如果失败，那说不定到时候这座城市都会被愤怒的凯文毁掉，本钱和地盘都没了，还谈什么利益和将来？威压和欺骗胜过武力，如果萨米尔妇女屈服，凯文就到手了。萨米尔起初还不相信，站在女儿一边还带着三分试探的意思，见到现在的情况，他咬牙切齿，两手的骨节咔咔直响，一双厚实的拳头恨不得攥出血来，手臂的肌肉和青筋暴跳。原来一切都是你在搞鬼，你这个伪君子。凯文，你不要管我，带着埃里克跑得越远越好，快，这是命令。话音未落，凯爹一个转身把埃里克抱在了怀中，弓着背向上跳起，后背击穿了水泥的屋顶逃走了。小林也暴怒地猛拍桌面，两个士兵冲上去要抓住萨米尔，被他几拳打倒，更多的士兵扑了上来，不一会儿就制服了他。萨米尔先生，亏我还叫你先生，亏了我的古生长素，呸！他朝萨米尔的脸上狂扇了一巴掌，又啐了一口。 算我看走了眼，你的心如此凶险，连狗都不如。 萨米尔的嘴角丝丝渗着血。小林也忽而温和起来，蹲下用食指抬起他的下巴。 只要你在我的手上，他们就一定会回来，我会摆好酒宴款待你这个外国佬。你为什么对凯文这么执着？我不会把他给你的。 萨米尔咳喘道。 哦，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他妈以为你还有大后台呢，看来你这是捡到宝贝的蠢猪，你压根一点也不了解他呀。 小林也气急败坏。你想过那个机器人为什么会像人吗？你知道他到底由什么组成的吗？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高级科技吗？如果我是你，我早就…… 不干！我竟然为一个蠢猪耗费了这么多心思。 他咬牙切齿，仿佛要吃掉眼前的男人。萨米尔死死地盯着这个疯子，仿佛要用视线把他钉在墙上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